年轻是不云，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目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2018年1月1号清晨7点钟，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2018全新出发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当然了，新年元旦快乐，第一首歌曲《新年快乐》。 好喜欢看你坦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 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祝所有在收听早音乐秀的朋友以及现在还正在休假当中的朋友都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达成心中所想。 对，跨年呢虽然只是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的过渡，但是每次我当跨年的时候，我总是觉得好像有一个重新轮回的一种感觉。今天早上听到了我们的这个新版头以后，我觉得好像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上来了， 对， 对 不对？ 2018年早音乐秀大片头怎么样？怎么样？好不好听？ 非常好、啊。 今天同样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是没有变的。其实刚刚郭鹏说的很对，因为生活其实需要一些仪式感的，特别是在一年结束又是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对， 2017年结束的时候，我们为大家做了很多的盘点，这一年你最喜欢的书。 书啊，最喜欢的电影啊，最要感谢的人啊，等等等等的。那在今年2018年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签到情况吧、看看在元旦期间还有哪些朋友坚守在后花园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有朋友在问，你们今天直播还是录播呀？这么重要的日子必须直播。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是雨乐听音，第二名是宝儿，第三名是子航，第四名大如如，第五名生活新风尚。我们再来关注第六到十位。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名是白云，第七名是五爱五G 王超，第八名波，第九名是施富康，以及第十名是陈元路。恭喜以上十位朋友啊、这个在全新的一天还是有你们在陪伴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呢签到速度手速还是非常快的啊。 对，元旦假期1月1号，但是今天是星期一，元旦假期是不限行的，路上也非常的好走，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在周一的早上，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上5点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2度，元旦恰逢好天气，白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扩散条件非常好，适宜大家户外游玩，还有把窗子打开给居室通通风。夜间的天空的云量会逐渐增多，不过还是在数九天哈，天气很寒冷，尤其是这个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所以外出还是要注意一下防寒保暖。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1到2级，气温-5度到-2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转阴天，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今天是2018年的第一天，所以这两天的时候，其实回顾一下我们的朋友圈，大家会发现，哎，最近被18岁这个梗给刷屏了，好多朋友都会过来问说， 对， 为什么大家都纷纷的在把当年的杀马特照片拿出来晒？ 对，现在呢，很多人感觉好像还挺衣着光鲜的，然后把18岁的照片往出一拿以后，你会发现、 不能比啊， 岁月真的是一把杀猪刀哈。 对， 但是啊，很多人呢，我觉得还是去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青春回忆，也有一些人把自己就是18岁左右看起来很水嫩或者看起来很光鲜那种照片拿出来。 我觉得大部分的18岁都没有水嫩和光鲜，大部分的都是后悔的黑历史吧。 是，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的梗哈，因为是在对很多大多数人来言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对90后来说、马上就要集体成年了。可能像我这样的第一波90后觉得成年已经离我很远了，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一波在1999年12月31号出生的孩子，他们在昨天集体告别了自己的稚嫩，步入了成年人的门槛。 也就是说00后是正式的登上历史舞台了，要欢迎一下00后啊。 在大家的朋友圈当中啊，很多人都发出来了，有彩色照，有黑白照，不管现在的年龄有多大，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好像都集体回到了18岁当中来分享自己的青春记忆了。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你18岁的时候的样子，让我们来看一下你18岁是什么样。然后估计是不是有人还没到18岁，所以以后我才18岁，对不对？ 还有两天呢，你们这些晒18岁的我好着急啊，好想加入18岁的这阵营当中。 是， 大家提醒大家，咱们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有粉丝圈这个设置，所以如果想要大家都看到你18岁帅气的样子的话，可以把你的照片发送到粉丝圈当中。但也可以告诉我们18岁你正在干什么，是不是在考大学呢，是不是在辛苦的工作呢，以及对未来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期望呢，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分享。 世界。

来自 Taylor Swift 带来的 New Romantics 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最近是出现在一个非常大红大紫的恋爱真人秀当中，然后我看到这种青春的脸庞，再配上这首单曲，就会发现，Taylor 的歌曲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在讲述，恋爱当中人们的这种成长经历的。 嗯，提到成长，提到青春，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十八岁是什么样子。我们的互动方式依然，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的十八岁是什么样子哈。 是。 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人说这是因为最近大热的电影《芳华》，因为一代人的芳华已是面目全非，虽然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给每个人带来的改变。 对， 还有各种各样的段子，因为最近这个十八岁的照片晒得特别火， 有很多 有人就会来问说，为什么明明知道十八岁的照片很杀马特，还要义无反顾地发朋友圈呢？ 嗯， 是怀念青春吗？不是，想告诉别人，我也曾经有那么浓密的一头秀发。 太可恨了哈，就是发际线现在已经退的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防守了。 对，你知道就是淘宝上的那个蜜发粉，就是买它基本上全部都是九零后， 还有蜜发粉 就是大概70%。你不知道是吧？现在还用 不 到。 看来我的发际线还可以。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有的人人家这个就是还在感慨芳华已逝，而有些人就说啊，十八岁还没有来啊，就真的有时候会气死你哈。 哎，但是最近的2018年的跨年演唱会呢，也有好多的台在主打怀旧风，比如说浙江卫视，昨天晚上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很忙，就各大台因为都有跨年演唱会， 来回 湖南卫视、浙江卫视、江苏卫视、东方卫视四大台，我就来回在挑，因为基本上我喜欢的各大歌手都被他们瓜分掉了。 是，但是呢，在再前一天12月30号的时候，浙江卫视的领跑2018的演唱会呢，就提前一天来举办了，对不 对 哈？啊，当然呢，这个浙江卫视呢主打领跑的概念，所以呢，他们的演唱会一般都是放在30号举办，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31号。但那天确实也算是众星云集的一次这个跨年晚会了。 嗯，因为在30号的时候是主打了一期跨年的晚会，然后在31号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个特别的晚会的设置。 是。 30号的这场晚会呢，主打的是怀旧风，而且领跑的就是他们的奔跑吧兄弟的跑男团。 嗯。 但今年请来的这个演唱会啊，跟往年其实风格差不多，都是综艺节目的一些嘉宾，比如说之前跟大家预告过的 Angelababy、李晨、陈赫、郑恺、王祖蓝、迪丽热巴，包括没有来到现场的这个像鹿晗呐、还有像突然忘记了孙俪的老公邓超， 对 他们两个也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送来了这个祝福哈。 是， 包括还有燃烧吧少年的队长李宇春，以及中国新歌声的导师庾澄庆，梦想的声音导师团组合羽泉组合都来到了现场。 对啊，包括呢浙江卫视出道的优我女团等等，可以说呢浙江卫视的2018演唱会是年度综艺的验收现场啊。当然呢，这个吐槽大会当中走红的脱口秀演员李诞， 对， 就开玩笑啊，对，大家好，李诞啊，他说呢，这个浙江卫视呢不是要领跑2018吗？但是我在后台听着怎么都是熟悉的歌曲，还以为是2004年的晚会呢。 这个槽也是吐得够狠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昨天晚上做客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嘉宾迪玛希 Dimash 带来了一首《困在爱里面》。 就解脱，别在乎舍弃资格，太阳中消下不见的我，顽固的不敢回过，枯萎的爱无法最终的温柔，让就比重逢的温柔 Give me love。 看自己在痛苦中挣扎，倔强的午夜冰渣，陷入复杂， 难沉默接受，脆弱的光坚延多久，两个人的伤口光阴把过去都带走，由我独自承受，困在回忆不肯放手，那最初的温柔 迪玛希的困在爱里面，瞧瞧人家这小鲜肉18岁的时候过得多有意义啊， 怎么这么好听呢，然后颜值又出众啊。 是昨天晚上是出现在了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湖南卫视也请来了很多大家非常喜欢，比如说像 TFBOYS 啊，还有像杨洋啊、尚雯婕呀、啊、以及罗志祥呢、都出现了在这舞台上，然后在跨年零点的时候一起给大家送出了祝福。 是， 那我们刚刚有给大家介绍过浙江卫视啊，这次除了请到了自己的一些综艺的嘉宾之外，还把华语乐坛的两大女子组合 SHE 跟 Twins 一起都搬来了，也带来了80-90后的集体回忆杀。 是，从2001年出道到今天呢 ，SHE 的三名成员 Selena、Hebe 以及 Ella 已经一同走过了16年的时光。他们也演唱了过很多歌曲啊，比如说《中国话》呀、《波斯猫》、《Superstar》等等，都是80后、90后青春当中抹不掉的记忆。我记得上次看到谁们家的这个家里的海报珍藏版，还有 SHE， 然后他 我家就有， 特别羞赧的说：“哎呦，这个不太好意思拿出来。”但是我现在还在听啊。 嗯，他们现在因为三个人也各自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还有事业的发展方向了，所以是难得在演唱会上合体。他们还没有登台，歌迷就自行脑补了当天的画面，说哎不行，看到他们三个站在一起，我感觉一定要备好纸巾准备要哭了。 是， 本来想好好跨个年的，为什么要来一波催泪弹 催泪瓦斯的感觉啊。当然 SHE 我觉得这个确实作为华语女子天团当中的这种标杆性的组合，很多很多歌曲还是非常经典的啊。 嗯，比如说这首，每次播音系我们同学要一起聚会的话，一定要在 KTV 当中点这首来练练嘴皮子了，一起来吧， 来听听中国话。 板凳长，脸蛋想绑在板凳上， 从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皮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过了河， 弟弟说 来了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 全世界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段。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想做个梦，到外太空，再一阵风，去看恐龙，看新的事业，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嘘。 叫 Amy， 中文艾美，今年八岁， 爱听歌， 也爱上课，成绩比我好十万个，爸妈教他做个好榜样，对他人要像对自己一样。他还有一个超能力，每次在他梦里能学的东西，他的朋友叫紫儿，因为他的颜色是紫色。 想做个梦， 做个梦 到外太空， 到外太空， 在一阵风， 一阵风 去看恐龙。新的事业， 新的事业， 交新朋友， 握个手 ，Say what's your name？ 太阳下山，月亮快满了，星星也铺满天。哦，世界变暗了，房间灯关了。 在朋友圈当中都在晒十八岁，但是我呢用一首歌曲直接拉回了八岁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方大同的《Catch a Dream》，当然呢这首歌曲呢也算是他的一次跨界的尝试，把自己的喜欢的音乐和童书结合啊，这是他为这个 MV 和童书图文集《爱美梦游》爱美梦游儿童系列图书小说所做的主题单曲。到外太空去看恐龙，你想这种小孩的生活多么有趣哈！ 对 ，Catch a Dream， 实现你自己的梦想，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长大之后都可以实现。在2018年一月一号元旦的这一天，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都可以梦想成真。 7:35， 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元旦小长假，今天还在假期当中，很多朋友是不用上班的。北京呢，有很多的博物馆、图书馆都是开放了一些新的展览，所以在大早上的时候也给大家提一提哈，就方便您今天如果还没有什么安排的话，也可以去逛一逛。 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17年的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诞辰120周年。所以呢，爱国情怀张乃器捐献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来举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嗯，还有一个叫做一心字咒骨光气垂红严复书法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的延禧宫举办，重点展出了严复临帖、信札、 批注、对联、题赠、译注等珍贵的文物大概有100多件。 嗯， 同期待展呢还有紫园秋草、汉末人生、纪念刘炳森诞辰80周年作品暨文献展，以及善事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等等，都可以在故宫看得到。嗯， 非常不错啊。另外呢，这个今天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正式实施的这个日期，所以呢国家图书馆北区一层集古厅是举办了观四库超经典的体验活动，展示了四库全书的原件原貌、编撰细节以及呢四库总目和排架图等珍贵的资料。 嗯，在元旦假期，这个假期其实放的大家一开始都冷不防的觉得应该是1月2号， 嗯， 1月3号连着再放2天，但其实连着这个周末已经把家休掉了。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安排的话，可以到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当中去逛一逛。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说说你的18岁是什么样子，迫不及待想要看到你们的旧照了。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中国版呢如何进行本土化的处理啊，包括呢怎么能够真正讲好一个触动观众心灵的好故事，这件事其实还是挺难的啊。当然呢，你看这个中国版的《解忧杂货店》呢，故事呢是跨越了社会转型的巨变啊，包括呢这个变化很大，困惑疯长了24年，通过一家无名的杂货店、一个慈祥的爷爷以及一封封穿越时空来往于从前和现在之间的信札，将三段关于成长和解忧的故事是娓娓道来哈。 专门选择了1993到2017这一段时间来诠释《解忧杂货店》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影片的主题曲《重生》，来自容祖儿。 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难题，而你现在看到的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 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你的脸上幸运藏着你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都在名叫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独命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回到最初的美好当中在这个元旦小长假当中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回到了家里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然后翻翻旧相册看到了自己十八岁时候的样子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的十八岁是什么样子呢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或者说说十八岁当时自己正在干什么有什么样大大的梦想现在到底实现了吗在咱月秀的后花园当中期待着各位的互动郭鹏你十八岁的时候在干嘛 我十八岁的时候正在想着我为什么没有早恋一次然后当时特别特别的难过啊因为我发现我的十八岁已经过了再谈恋爱也不是早恋了 嗯对成年了已经算是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想这个我十八岁就在想说我怎么样可以考上一所好大学实现我的人生梦想将来成为一名主播给大家做来好的音乐、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差距你知道吧最后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好像也有所不同对吧 对但是殊途同归嘛最后都来到了2018年全新改版的早安音乐秀当中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说像一些展览呐、还有一些博物馆以及图书馆当中还有一些电影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在小长假期间你也可以去看的木偶剧 哎，中国木偶剧院的开年大戏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项目木偶剧让心飞翔小铃铛与匹诺曹今天开始呢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来上演啊，这部剧呢讲述的是匹诺曹不幸患上了抑郁障碍症爸爸带他来到了中国求学在中国他们幸运地结识了小铃铛和很多同学中国孩子的热情好客以及开朗真诚帮助他最终走出了抑郁重新变成了一个非常活泼而可爱的孩子 木偶剧让心飞翔小铃铛与匹诺曹正在中国木偶剧院开年大戏热演当中很多的家长可以带着自己的小朋友一起去体验一下其实我现在特别喜欢看一些动画片还有小孩子的一些剧集感觉可以把自己带回到十八岁那个时候 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

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来自于 Dumpty and IAY 杨老三带来的一首歌曲 Sweet Girl， 好甜好甜的一首歌曲啊。新年的第一开始就听到了一首真正的情侣对唱的 Sweet Girl， 啊，他们俩的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俩不是一个组合，他俩是真正的男女朋友 啊，男女朋友、 啊、所以呢唱出了 Sweet Girl 其实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方式， 好甜蜜啊。2018年的1月1号8:0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我18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也是在蹭朋友圈的这个热度哈。 对， 在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看到娜娜跟我们说18岁上高三呢，在上大学考大学和静瑜是一样的， 感觉有一种深深被鄙视的感觉、 但其实18岁的时候人生分为两部分，因为前一部分的时候是在认真的准备高考、另一部分是踏入到大学当中开启人生的新阶段，其实还真的蛮丰富的。 对，其实就也算是一个时间的节点了哈。啊，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太子说，18岁的我呢，当时梦想可以成为一个电脑高手，可以和黑客一较高下，但是学习之后发现我可能并不适合干这个行业啊。18岁的时候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向也挺好的， 18岁的时候就在努力的尝试嘛，一切都有可能。当然18岁的李玖哲呢，那个 个时候他还叫做李哲九，对，其实他一直都叫李哲九，但可能出道的时候被人把名字搞混了，所以后来就算、哎、算了算了吧，你们愿意叫九哲就叫九哲吧。回归歌坛七年了，最近带着自己的新专辑还会记得吗重新回归了。 七年前呢，李九哲呢带着马吉大哥黄立成的支持决定回到美国去展开进军西洋音乐的梦想。那段时间呢，他和另外两位团员组成了一个叫做 Azia Takes，用西洋的歌曲去挑战一下美国的市场，其实他们还不错。第一首单曲呢，在 iTunes 当中还拿到了冠军的位置，但是呢，应该总体来说呢，可能还是不太适合在那边的这种音乐圈的发展，所以呢，最终呢，他们还是暂停了华语乐坛的经营，但是其实自己在那边过得并不是特别的如意，所以七年之后呢，他们重新回到了华语乐坛，用这一张专辑《还会记得我吗》来重新表达自己的音乐态度。 可谓七年，还会记得你吗？来自李玖哲。 忘了每天的晚安，忘了那些说好爱的习惯，总是想的简单，明天并不难，害怕拥抱的难堪，只等着自己变勇敢，却忘了明天不一定必然，忘了转身的遗憾，忘了有谁为此感到心酸，记得自己孤单，忽略谁不安，等待那么的一般，我们都自以为不完，却忘了不见不一定不散。

Polaroids and the memories. But you know I'm gonna leave behind the worst of us. Who's gonna walk you through the dark side of the morning? Who's gonna rock you when the sun won't let you sleep? Who's waking up to drag you home when you're drunk and alone? Who's gonna walk you through the dark Kygo and Selena Gomez 带来的 It and Me， 恭喜 Selena 成为了2017年全球单曲销量榜 Top 10榜单当中唯一的女歌手。这首歌曲呢是和这个知名的 DJ Kygo 来合作的，也是她的第四支公告牌前十的单曲哈。 2017年的时候 Selena 经历了很多事，做了手术，也重新跟自己纠缠了很多年的 Justin Bieber 又重新走到了一起。2018年希望他们的感情可以早日的开花结果吧。 对， 今天早上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的18岁是什么样子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自己18岁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啊感受啊，包括当时的一些梦想等等，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 嗯，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到 Selena Gomez 以及这个 Justin Bieber 他们的十八岁的照片，估计就会特别特别多了啊。 我觉得 随手抓一把哈。 对，好处就是说成名特别早，但是缺点呢就是留下了一大把黑料。现在都还可以把他们两个特别小的时候，比如说在颁奖典礼上的合作的照片呐、啊，一起出去逛街的照片翻出来说啊，原来他们俩以前长这个样子啊。 他俩当时是这样哈、啊，很有意思。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国不同的风俗。全世界的人们对新年都很重视，所以跨年的活动呢也是如火如荼。首先来看一看美国吃飞鱼，在美国来说是象征着繁荣的新的一年哈、啊，因为这种鱼呢总是成群结队的游弋，象征着家族的富裕和繁荣。美国人的偏爱吃飞鱼的另外一个缘由是这种鱼在水中总是很努力，吃了它在新的一年当中会出人头地啊，有这种感觉吗？好奇怪哈、啊。 哎，那我们来看看德国的柏林，在勃兰登堡门呢会有一个烟花的演出来伴领大家一起来跨年。德国首都柏林跨年的保留节目就是每年都在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举办。这个跨年的露天活动当中既有乐队演出还有烟火助兴，会有很多的民众来到现场狂欢到天明。但是为了保证安全呢，今年跨年的现场设有一个女性的专区，除了安保人员还配了一些心理咨询人员，变得更加的人性化。 嗯，怕您跨过这道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心理问题。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西班牙人在元旦前夕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会团聚在一起，以音乐和游戏互相庆贺。而在午夜当午夜来临的时候呢，12点钟声刚刚开始敲响第一响，大家就争着吃葡萄，而且能按钟声吃下12颗，以便象征着新年的每一个月都一切如意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像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好像我们就是过年的习俗会多一些。你要说元旦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新年习俗， 因为我们的新年是从农历新年开始的。 对，但如果非要说元旦有什么习俗的话，那可能就是吃饺子吧。反正为什么 饺子 为什么要 是更吃了一趴好吧啊！ 只要过节就吃饺子，你知道这不同的新年习俗，全世界人们对新年都很重视。那我们的跨年活动必须要从吃饺子开始。 是， 为什么要吃饺子呢？你不需要知道。 一个人要有多少缘分被自己牺牲，才能换一次在你身边沉沦。 每一个眼神，我不能放弃为你找到幸福的可能，即使我不会是抱着你的人，也真的不会觉得担心，我一定奋不顾身。你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只要知道别停下，我是过客，不是解答，他才是最好的目的。 维里安呢就是这么的给力，而且呢我觉得维里安的每次的音乐一出来总会有一点点的这种能够沁人心脾或者是摄人心魄的力量。2017年的维里安除了数场的巡回以及大大小小的颁奖典礼，还有就是不停歇的偶像剧的歌曲演唱以及满档的广告的代言行程哈。 嗯，在这广告的行程这么紧的情况下，他还特意抽出了三个月的时间去伦敦去进修音乐了，完成自己上学的这个梦想。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维里安的不需要知道，虽然我刚刚是开了一个玩笑哈，说要过节吃饺子，为什么呢？你不需要知道。但这首歌还挺深情的，我觉得维里安就是适合这种娓娓道来男孩的心事。 是，如果说下一次威廉把这首歌曲要拍成一个 MV 的话，我觉得可以端一盘饺子出来，他就说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吃哈、啊， 就着吃就好了，边吃边哭， 没错， 男人的心事。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十八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刚刚郭朋友说啊，自己十八岁的时候特别想谈一场恋爱， 嗯， 所以专门准备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好想谈恋爱》， 是这样吗？ 其实也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大家把这十八岁照片翻出来看看的时候，除了感叹自己当年为什么那么杀马特，还就说哦，当时好胖啊。 应该反过来说，看了照片才知道为什么当时谈不到恋爱，是吧？ 对，当时造型太过于杀马特。 对， 没人发现我在失眠，我说我快疯了，不奢求有人会听见，哭泣让我感到疲倦，快乐停了遥远。

来自于阿四的 Get Up， 本来应该在节目的一开始就应该放这首歌曲让大家起床。 对呀、啊，都8:36了，怎么这时候才 Get Up？ 因为今天是休息日。 没错，而且呢，你知道有朋友说呢，说你虽然放这首歌曲啊，但是我今天已经被封印在被窝里了，你一直跟我说 Get Up， 我也不会出来啊。 是这样的，但其实呢，休了一个长假哈，小小的小长假，对于我们平常工作都非常紧张的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机会。阿四的歌曲真的特别的适合起床较早，不管是 Get Up 还是人民广场吃炸鸡啊，这姗姗来迟的你啊，等等等等的。但是今天大家就在被窝里面听着我们早安音乐秀，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是， 而且我们这人性化的较早服务，你看8:37了才提供 Get Up， 可以起床吃点早餐了。 嗯， 这里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今天呢，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选择，比如说去图书馆、博物馆去看木偶剧啊、话剧啊，还有一些电影啊等等的。 其实 接下来这一部虽然还没有上映，但是已经可以开始期待了。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由阿米尔汗等主演的电影《神秘巨星》将在2018年1月19日全国公映。这部影片呢，是讲述了印度少女西西亚突破了歧视和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励志故事。主要呢是由摔跤吧爸爸的父女再度携手主演。哎，这就有意思了哈。上一次俩人是一起去摔跤，这一次俩人一起去做音乐梦。这个转变和跨度还是挺大的啊。 对，提到阿米尔汗简直就是印度电影品质的保证。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有的人很熟悉，但有的人还说哎，这到底是谁啊？提到三部影片你就知道他是谁了。 哎，我们来说说 三傻大闹宝莱坞当中质疑院长教育方法的那个大学生， 厉害。 还有我的个神当中落入地球的外星人，再到2017年现在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去年那部大热电影摔跤吧爸爸当中严苛坚毅的父亲。阿米尔汗凭借着众多优秀的作品给中国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尤其是去年那部《摔跤吧爸爸》，当年已经51岁的阿米尔汗为了更好的诠释两种不同年龄的身体状态，放弃了特效化妆，选择了增肥塑造角色，然后又用3个月急速减重了56斤。哇，已经51岁了啊。 其实当时的时候大家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先拍年轻的时候然后再拍年老的时候，这样慢慢慢慢吃胖就好。他说我就是担心自己吃胖了之后再也没有就是那么强大的意志力再减回来，所以我坚持一定要先拍胖的部分，然后再慢慢减瘦。难以想象电影当中开头跟结尾的居然是一个人。 所以如果我有这样的毅力的话，估计现在应该也减了50多斤了吧。 18岁的你对比一下现在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吗？ 那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啊！ 18岁的自己永远都握不住了吧？ 对， 加油哦，郭鹏！2018年期待你全新的蜕变。 银白岁月呀，映照着骄阳，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泥沙挣扎，尽是眼角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呀。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又无力又疲倦，付出爱的代价，无力自拔，心放不下，勉强爱的音乐变成时差。爱情不像玫瑰花，爱又不安的惩罚，快乐呀，误解呀，随着时间都会成长，最少的爱像老板。 少的爱像刀疤，让我给一个说法。 惩罚快乐放下也罢、 yeah.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Dance. Let me see you mov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Dance. Let me see you move. So good，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以及 Justin Timberlake 他们的一首混音单曲啊。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在2014年 Michael Jackson 去世之后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 X Space 当中的首发单曲啊。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总觉得 MJ 好像的声音还在我们的身边，而且呢，我觉得 Justin Bieber 这种致敬的方式非常好，就是 Justin Timberlake。 Timberlake， 我怎么说把 Bieber 带出来了哈？ 然后他们俩都叫 Justin， 其实这两个人刚刚你念出来是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明明不是同一个时代，但是呢，两个人通过现在这种特别高科技的电脑混音的方式，可以合唱一首歌曲《Love Never Feels So Good》，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 好，其实呢，我觉得，而尤其呢，他们俩在混音当中呢，其实展现出的更多的是那种对话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有空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这首单曲啊。当然呢，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美国的电影网站每年呢都会评出全球100张最美最帅的脸孔，而且从1990年创立评选到现在，已经举办了28届了。 已经这么久的时间了吗？我印象当中好像每一年当中好像是近几年才开始关注这个评选的，因为会看到说，哎，我们国家有哪些就是特别好看的演员，对，有上榜，但今年这个上榜的名单真的还挺惊艳的，因为前10名当中只有一位也是美少女哈 SH48 的鞠婧祎独自挤进了前十。这个评选它是全世界各地的演员、歌手、模特都是来排名的，而且只从容貌上去排名， 没错， 不牵扯任何什么你的作品啊、你的艺术成就啊等等等等 的，你 的 身材啊都不管哈。 对，今年的全球最美面孔就排名第一名的是一个菲律宾裔的美国混血 Lisa。 对啊，值得一提的是呢，去年上榜的刘亦菲、 Angelababy 以及宋慧乔今年都是纷纷落选了，而迪丽热巴呢是排名第26位，林允排名第49位啊。最关键的是我心中的女神娜塔莉波特曼竟然还次于林允，排在第50位， 排在 怎么回事啊？对啊， 所以大家可能会好奇说，这个全球最美面孔到底是怎么评的？因为就像想说，这是不是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在选？因为确实这一次有贴出他们这些硬照，特别是你像排到前10名的鞠婧祎，他那张硬照确实拍得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选照片也挺重要的，主要是他们选谁来选？你自己提供吗？比如说，哎，静瑜去参加一下全球最美面孔的，那肯定是挑自己最好看的一张照片。 AI 如果可以帮助你来评选的话，那我觉得 AI 也可以帮助你来挑照片。下次让 AI 来帮你挑你最好看的一张照片，我觉得 只要不挑我18岁的照片，我觉得都可以。 是， 不想要败给他们。 对， 18岁的自己很青涩，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当然，我现在还是更喜欢现在的自己啦。 明明在冷笑话，想动都别急，要我陪你吃冰。恋爱是什么逻辑？上升星座和命理，到底是在你心里？你怎么进电梯就要一人整理？谁在乎我有的比？答应我遇上你却那么情不自禁，甘愿被你蹂躏。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的呼吸？我越来越介意，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敌。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喜欢我还退役，好面子要加上计， 好想被你吃定。带给你说话的眼睛，带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带给你笑一根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是情连头嘴都有默契。 穿的心感谢而已，明明你很自恋，扰乱的后交集，我心中你是第一名，耐心还有爱心，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的呼吸？我越来越介意，做梦也梦到你，就像是我的天敌。 很奇怪，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唯一不能怕你出局， 好想把你吃定。带给你说话的眼睛，带给你微笑的魔力，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带给你少一根神经，爱上你这是我的命，我们世界连头嘴都有默契。带给你爱上了你，看到小狗就蹲下去，一吃惊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开心。 带给你爱上你，看不见你会生病，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 你也有温柔的 天有一天 分享了全球一百张最美最帅的面孔当中的一些女性的排名，其实他们还排了一些男性的排名哈、啊嗯。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中国的一些演员，鹿晗的吴亦凡是分别排在第45和第60位。此外上榜的明星还有排在第35名，好强、啊！王嘉尔，还有排名第21位更高一点的高以翔 啊。高以翔和王嘉尔比，鹿晗和吴亦凡帅吗？ 嗯哼，所以我们刚刚就说嘛， 这个 评选可能就在 AI 在选吧， 这是 AI 在选的、啊， 所以败给你也是一件。嗯，好吧，就这样的事情。 是， 今天是元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在今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您可以去参与的一些文娱活动，当然呢逛公园也是一项非常不错的选择。 没错，在元旦期间呢，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开展25项主题迎新的活动，同时呢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等率先推出了北京市属公园2018年的新年礼包，公园呢成为了市民跨年迎新的热门选择。所以呢你看昨天的天气非常晴好，市属公园第一天开放就迎来了20万游客，哇，这么多、啊、 主要是大家现在是一个惜冰的好时节，什刹海冰场去年12月29号已经通过验收正式开门营业了，包括昨天的时候我有去了这个五棵松的华西 Life、嗯、就现场也已经有那个冰场放着特别动感的音乐，大家玩得好开心啊， 还有动感音乐， 对，好多的夜间冰场也都同步开业了、 啊、 还有一些冰球蹴鞠，还有一些公益活动啊，以及一些冰车等等呢、 嗯、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特别是最近的天气是特别寒冷的，而且也有一个流感的这个热潮，周边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感冒了， 对， 所以您如果在节假日出行和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多的添衣保暖。 嗯，今明两天的天气呢质量还是相对来说不错的，但是呢确实气温的起伏也是不小的，平原地区呢今天最高气温是3度到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7度到-5度，大概有10度左右的温差，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添衣保暖啊。 8:55，今天的早安音乐秀要和您说再见了，这是2018年1月1号2018早安音乐秀的第一期，静薇和郭鹏在 FM974陪伴着各位，而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也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欢乐您的上班路。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再遇见，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在凌乱的房间，想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